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107集。田东东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齐峰沉声开口道： 我弟的兴趣向和人际关系与你们没有任何关系，他无论喜欢谁都不会伤害任何人。 植保学院的辅导员也皱眉道： 现在什么年代了，还把同性恋当错误？麦璇，你好歹也是个搞学术的，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 别误会，我当然对同性恋没有偏见。 麦璇扯起嘴角笑笑，直直看着齐峰。 但是作为一个同性恋，如此大张旗鼓地追求一个直男，纠缠这么多年，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不合适的行为。他现在缠着你不放，以后他还会做什么？扰乱你的家人，骚扰你的妻子，时不时就要出现在你和你家人的面前，这些你都没有考虑过吗？ 云建威皱眉，一旁老师们都要听不下去了。 麦璇，这里不是你发泄个人情绪的场所。 如果你说的是我，抱歉让你误会了。往后我不会有妻子，我的家人会是我的父母、姐姐和我弟弟。 齐峰的声音低沉冰冷。 他从来没有缠着我，是我离不开他。他是我最爱的人，现在是你在侵扰我们的生活，麦璇。 云建威直起身，做梦般看着齐峰。于浩张开嘴，做了个卧槽的嘴型。田东东也听呆了，麦璇的胸膛起伏愈重，通红着眼看着齐峰。 我侵扰你的生活？ 麦璇笑得比哭得还难看。 侵扰你的生活？我是在救你啊，齐峰。你好好一个大男人，走你的康庄大道有什么不好？你大好的前途，你和同性恋纠缠在一起，你以为你有什么好结果？你以为同性恋是什么好东西啊？不过是一群破坏别人婚姻的垃圾，性病的传播者。 麦璇越说越激动，云建威和于浩连忙往后缩，生怕下一秒他就要发疯摔东西。老师们想喝止他，他却已完全情绪失控，抓着头发坐在椅子上大哭起来。老师无法，只能来到他身边安抚他。齐峰来到云建威身边，护着他离开会议室。在走出大门的时候，云建威还听到麦璇在里面崩溃大哭。 只有他最无辜吧，只有他有家，那谁来陪我？谁来陪我的家？ 他们离开教学楼，正碰到楼下徘徊张望的冯世佳。冯世佳看到他们，不大好意思地走过来。 谈得怎么样了？微，好久不见，抱歉。 云建威很大方地走过去拍拍他。 好久不见，谢谢你，世佳。要不是你，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呢。 冯世佳无奈一笑。 我还是太怂了，总觉得自己像个告密的。我也打算搬出去住了，你们都说清楚了吗？ 说清楚了，就是被麦璇吓一跳，她哭得好惨。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才辗转从辅导员那里得知，麦璇之所以对同性恋如此深恶痛绝，是因为她的家庭。他的父母曾经是人们口中郎才女貌、琴瑟和鸣的一对模范夫妻，直到麦璇的妈妈身上开始出现性病的症状，母女俩才知道麦璇的爸爸是同性恋，且常年在外泡友不断，与麦璇妈妈的婚姻不过是一个幌子，麦璇的出生也只是男人为了应付父母的产物。麦璇的妈妈病情无法遏制，加之精神上的打击，最终跳楼自杀， 麦玄从此与父亲断绝关系，在亲戚家念完了高中，考上了大学。最后云建威他们也没报案，云建威没把田东东当回事儿，不需要他们的道歉，也对谣言无所谓。冯世家说，其实班上的人都不大喜欢田东东，因为熟悉云建威的人都认为他性格好，好相处。说到底，只是外班不熟悉云建威的人在跟着起哄而已。短短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，云建威过得挺精彩。周五一大早，他就要坐飞机回英国。这一次送他的人只有齐峰，于浩和沈纪念都找了借口没来。齐峰依旧像从前一样，提着他弟的行李箱，背着他弟的包，把云建威送到机场。齐峰再给云建威办登机牌和行李托运，云建威站在他后面，看着他哥的背影。他想起他哥在那么多人面前说，他是我最爱的人，心里一边感到极为羞耻，一边又拿不定主意，再次回忆起几个月前自己一直默念的那个问题，他哥想好了吗？他本来已让自己不要再去想这个问题，但现在……齐峰办好手续，背着云建威的包转过身来，机场里人来人往，两人找到对应安检口，安检已经开放，陆陆续续有人在往里走。两人站在入口附近，机场广播在扩大的机场穹顶回荡，阳光洒落大厅。齐峰把包递给云建威，云建威接过来。 微微， 齐峰低声开口。云建威抬起头，有些紧张。 嗯，本来想请你看电影聊聊天，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，对不起，可现在才知道以前你受了多少委屈。 云建威心里又开始难过起来，但还是回答， 我没受委屈，我也不在乎那些人。 齐峰勉强笑了笑，抬起手似乎是想摸摸他，但抬到一半就不自然地放下去，紧张地擦擦衣角。云建威心想，算了，还是别勉强他，这样真的太难为人了。他努力笑得开朗， 那我走了，哥，我们之后也可以保持联系啊，有什么话可以手机聊。 他在心里叹一口气，转身要走，下一刻他被握住手腕，吃惊被拉住转过身。云建威怔怔抬起头，望进齐峰漆黑专注的眼眸。 微微，哥，我已经想好了。 齐峰攥得云建威很紧，很快把云建威的手腕捏出了红印。但云建威恍若未觉，听到齐峰问他， 你还愿意等我吗？我的意思是，我还有没有机会？ 人生嘈杂的机场，齐峰握紧云建威的手腕，深深呼吸，涨红一张俊脸，一字一句问道， 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追求你，微微。 伦敦时间早八点，宿舍大门打开，行李箱滚轮子的声音响起，正在厨房做早饭的希腊室友听到动静，拿着饭铲探头过来。 嘿，是乔伊斯回来了吧？ 一阵风从他面前掠过，只留下云建威响亮的声音， 早上好宝贝，爱你哦，祝你今天一整天都工作顺利，学习开心。 然后砰的一声，云建威钻进自己房间，关上了门，留下希腊室友举个饭铲风中摇晃。云建威随手把行李箱扔到墙边，包甩在桌上，拿起手机打开看，齐峰一个小时前给他发消息，问他到学校没有。